及时发现风险和隐藏个案。北韩单日新增11000多宗发现病例，累计超过469万宗。四月底至本月23日下午，共有467万多宗发热病例痊愈，现时近20000人正接受治疗。北韩自本月16日冇公布新增死亡病例，累计死亡病例同埋病死嘅比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冇风，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52点，升378点，总成交金额79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1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62点，升147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4.2升6.2，腾讯控股380.8升5.8，美团195.8升3.2，吉利汽车18.24升1.42，盈富基金22元升3.8，药明生物75.95升6元，京东集团251.6升8元，比亚迪股份314.4升4.4，快手87.1升3.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639，瑞士法郎8.171，澳元5.426，加元6.047，新西兰元4.947，欧元8.275，每百日元对港元5.8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486点，升314点。港金报1708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换安市买入1825.19美元，卖出1825.72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返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接近西环果栏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在九龙窝打老道来回方向都是繁忙，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就车多，龙尾接近界限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慢车，龙尾在希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来调味就更加健康啦。好啦，下一节 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龙门居一座、蓝田汇景花园八座、屯门梁景村梁志楼、屯门泽丰花园泽泰楼、屯门大兴村兴伟楼、深水埗泽安村华泽楼地下13-16室、东华三院陈逢万宁长者日间护理中心，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咧减少啦，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咧，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好快就有啦，我想转个支付工具，你快啲帮我搞下，我怕迟啲转唔到啊！ 阿妈唔使急，无论系新登记人定系想转换储值支付工具收第二阶段消费券嘅现有登记人都可以慢慢拣，然后喺6月23日至7月23日期间登记或者更改登记记录。 啊！我仲谂住要快人一步添。 只要合资格，8月7日开始都会分期收到消费券。不是先到先得的，同埋成功登记或者转会之后就冇得改，所以我哋一定要睇清楚先啊！ Alex 李志刚 ，J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我系李志刚啊，我唔系李志刚。 其实我哋咁讲嘢得唔得咧？ 唔紧要，我哋一开节目咧就冇事噶啦，因为开节目咧就系用 CD 啊各方面吓，咁样就冇事，唔紧要，过去嘅嘢。由得佢過去， 抹咗佢， 但有啲嘢咧，過去曾經風光過咧，但係今時今日咧，就可能爭啲，就係講緊咧呢一個巴士啊，因為而家又有港鐵啊，又剩啊咁樣，咁巴士嗰個乘客嗰個數量咧，一定唔夠以前咁多噶啦。 係嗱，你唔好香港都係啦，即係大家都會選擇咗，我而家都係啊，有時過去咧。唔喺紅隧轉車啦，繼續搭翻港鐵咪算咯，唔使搞咁多嘢啦。 我試過搭嗰個屯馬線同埋嗰個咩嗰 沙中線係嘛？ 哇，正到爆啊！ 係咪好快啊？覺得係 一落去九龍塘一搭就過海喎， 就金鐘啦已經係 係啊，好犀利啊！ 係咪2蚊車啊你？ 你啊2蚊，我揾咗2蚊車你啊！ 巴士啊嘛，係咪啊？ 所以全球咧，其實好多人都會諗緊，仲有冇人搭巴士呢？原來咧，日本啊，即係日本佢哋因為大家都會為咗方便快捷啦，即係會搭一啲港，即係地鐵啦、 地鐵、 火車啦，佢都會搭啦。所以巴士咧，原來喺日本方面咧，都其實有啲人話。是不是应该淘汰咗去啊？ 其实谂谂下咧，系我哋去日本旅行咧，我好似冇乜留意过巴士。 有，我搭过一次，我试过搭去由涉谷搭去原宿。 嗯， 系啦，因为全部啲汉字嘛，咪知道系咩咁样啦。 但 系 好都唔系好远 嘅，唔系好远又近嘅。但系咧，佢哋有一度好就系、是、咩？你知日本嗰啲屋咧好多啲细街噶嘛，咁、那个巴士就可以穿梭去到嗰啲细街， 兜晒 兜，即系类似就冇香港兜得咁夸张啦。当然，香港咧你去咗屯门之后，哇，成个屯门兜晒， 好远 行。但 咁咧就佢就可以即係近啲嗰啲民居咁樣啦。不過我都見到，因為嗰陣時我差唔多成十年前搭咧、都真係好少人搭噶。 哦，咁你都可以順便觀光下。 觀光下咁樣。 如果你搭即係鐵路嗰啲就 地鐵啊， 因為太快你睇唔到。 同埋人多啊，同埋掛住去嗰啲攤檔嗰度食嗰啲燒元杯。我諗起好掛住日本啊。 所以咧，據呢個統計啦，原來全日本咧有3%嘅巴士營運公司咧，每年嘅營業額啊，佢哋都係咧出現呢個赤字嘅情況。 蝕錢， 蝕錢㗎，咁 要諗諗計 啊。更加之因為新冠疫情之後嘅影響啦，哇，直情係營運咧係更加之慘淡，係冇乜人搭車啦。咁所以咧喺江山縣咧有一間嘅巴士公司。 江山易改㗎喎， 揀姓難易㗎。 江山縣咁點啊？ 佢就有間巴士公司咧，就諗個奇招點樣做咧，就吸引啲人搭巴士咧。佢竟然係將個巴士咧不定期搞下呢個主題巴士。 咦？咁似嗰啲短租嗰啲酒店都係咁， 即係時鐘嗰啲啊嘛。 短租短租 啊！咁定期咧，就譬如可能係以植物為主題啦，觀星啊、畫廊啊咁樣，就將個車身裏面咧就改咗去，譬如投射啲星空上去嗰個巴士頂嗰度。 幾好、 啊！咁你喺度搭巴士，哎呀，我好似坐緊個科學館咁啊，諗到覺得自己係似。 其實咧，即係如果有啲即係生意啊，又或者有啲嘢舊咗，即係要諗諗計點去翻新佢靚。人哋再有一个新鲜感嘅、 香港都有噶、我见到香港系有呢一个水晶巴士啦，咁佢系点样嘅咧？佢喺入边可以用餐，咁样咧系 fine dining 嚟嘅，咁就佢架车就周围喺度咁样咩咯，同埋个司机咧系醒晒水嘅，佢慢慢揸噶。 我哋唔使醒佢噶系嘛？ 哦，唔使 我 唔使， 我未 见过 噶呢、這个巴士。 但系如果黎瑞恩去可能会 醒到去晕啊嘛， 佢系港岛嗰边。 我见个泰国咧就将一啲即系唔要嘅飞机咧就转咗系间餐厅， 都几 OK 喎。 咁嗰啲人就想又是 fine dine 啦，即系整得好靓嘅里边，咁你又可以喺里边用餐啦，又可以喺里边参观啦，佢就有啲即激光表演咁添。 咁 high， 但系用个飞机变咗做餐厅嘅话，会唔会嗰啲油啊或者各方面电啊用多咗咧吓？ 咦！但係佢冇即係佢唔會飛噶嘛，佢就咁係 插啲電上去咯， 即 係拉個電， 即係唔使開引擎嘅 啫， 係啦，開引擎都得嘅。 同埋佢個廚房唔係喺餐廳裏面， 哦，係喎， 係喎，嗰個飛機裏面嘅， 係喎， 係 喎。 我覺得香港最正咪就係嗰個電車咯，改變咗成為一啲，譬如有啲上面係空冇蓋嗰只咧，咪開 party 嗰啲咪正咯。 係喎，係喎，係喎，都轉下 party 電車咯。 我試過一次啊，都幾煩嘅。 點解啊？ 嗱，因為咧佢一定要咧，你喺某一個時間去到某一個位嗰度上車，即係過。时不等，因为佢电车要行噶嘛， 系 啊，咁样譬如嗱，佢先喺总站就一批人集啦，咁、有啲人好晏放工，譬如好似我哋嗰啲咁样咧，咁我就试喺中间嗰度咧，即系你要等架车嚟咯、 哦， 你唔可以迟到咯，因为你迟到你就上唔到车噶啦。 但系通常嗰啲车都唔系俾你哋去噶嘛，系俾啲游客去噶嘛， 唔系， 同埋俾 Guilu， 因为我好多外籍人士嘅朋友咧，系觉得呢一样嘢系好好玩嘅。但系譬如我呢啲搭咗十年电车嗰啲咧，咁只咪开咗个盖啫嘛，系啊。同埋佢冇嘢食啊，有即系 finger food 咯，佢唔系嗰啲即系锯扒嗰啲嘢食噶，佢系少少即系当 party 咁样饮下嘢啊咁样咯， 开心玩下咯咁样。咁啊，但系亦都咧，我见到最近咧，香港都有个男士咧，佢话：，我而家将架巴士改装， 变咗屋企， 成为佢嘅屋企咯。 呢个几开， 佢整得几靓， 靓添 啊！仲要个巴士咧系嗰热狗巴士嗰只款啊嘛，即系呢一个系情怀嚟，觉得系。 咁但系咪冇冷气咯？ 唔系啊，佢装晒冷气噶啦， 叻仔喎！ 系，我觉得呢个都几咁，即系几。正，因為你其實我其實幾懷念熱狗巴士嗰只噶。 咁啊，以後搭熱狗巴士翻工，翻工咁懷念 啊嘛。 做人都要順啲嚇，做人都要順啲。 咁你以後搭熱狗巴士翻工， 而家都冇咗。同埋而家啲巴士同舊市嗰啲又唔同咗噶啦。而家啲位咧又窄少少啊，有啲咧就話哇。点坐啲位窄到咁？ 窄咗啊！而家 即系唔知道，系总之窄啲啦。而家啲巴士车笼里边， 但我想知嗰个朋友咧，即系佢住喺巴士入边咧，佢喺车牌喺边啊？ 佢喺一个应该都系一啲比较偏远 偏远啲嘅，哦，即系有得拍嘅。 咁佢唔单止系装饰咗佢里面嘅巴士里面嘅，佢仲装饰埋出边嗰位嘅、 哦， 即系你翻屋企嘅时候，真系好似即系 有人欢迎你啊嘛。 系啦，咁同埋佢系几得意嘅就系、是。佢會按住架巴士嗰、那個，即係你記得㗎啦，嗰啲位咧。咁譬如係一入到去最尾嗰個位，咪有一張好長嘅 sofa 咁樣嘅。佢將個 sofa 保留翻，就變咗屋企嘅 sofa 咁樣。跟住一啲凹嘅位咧，佢就變咗做廚房咁樣。跟住佢就話將嗰啲即係個把手嗰啲位咧，即係上面你愛嚟即係 扶住嗰啲， 扶住嗰啲咧，嗰啲把手嗰啲位咧，佢就愛嚟晾毛巾啊，晾下呢晾下路，即係佢會將成架巴士所有裡面嘅設施盡用咯。 聽落好正，但我唯一就係、是。覺得如果落雨就煩啦， 因為落雨打到個巴士頂嗰度咧，會嗒嗒嗒嗒嗒嗒嗒。 我見佢好似擺咗喺一個有蓋嘅， 咁叻仔啊！喂，咁都諗得幾好喎、啊。 上面有嘢遮住嘅咁， 幾好、 啊、都幾好啊！我覺得幾開心啊！如果你真係一個巴士迷，其實而家咧有好多啲天橋咧，你見到突然間咧攞實相機。做咩咧？佢哋影咩咧？原來就好多巴士迷咧喺度不停影啲巴士嘅。 我見過啊， 好中 意，全部都男仔嚟嘅。 係啊係啊， 我都見過，我以為影快相添，嚇到我死，幾鬼驚！ 好大班人 㗎，好大班人啊，同埋喺嗰啲交匯點咁樣嗰度咧。 係啊，咁我就真係冇，唔係好希望香港嘅巴士即係要熄微咯。 暫時都唔會嘅， 因為其實巴士有時係幾方便。 但係如果香港巴士好似日本咁，有好多主題啊，有好多唔同嘅即係玩法，你會中唔中意啊？ 啲人一定會話係把鬼，俾多個位我坐啦，阻住曬。 同埋而家。我哋香港嘅巴士有多一個出路，就係、是、佢巴士嘅車身可以賣廣告咧，咁起碼有翻啲收入咯。 哇！而家啲巴士啊，你無孔不入嗰啲廣告，你連嗰個車嗰、那個坐喺度嗰個椅背啊，都可以賣廣告噶嘛。 同埋最近啲巴士都會轉電啊嘛，行。 哦，系啊， 准备行 啊，系啊，有投入咗几步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真系方便好多。Was it honestly the best? 'Cause I just wanna see the next 부지런히 지나 어제도 속했지만 아름답게 Yeah, the past was honestly the best But my best is what comes next I'm not playing that for sure 그날을 향해 숨이 벅차게 You and I best moment is yet to come 已经当晒佢哋系细佬噶啦，但系佢哋又话要即系暂时休团咧，真系好唔舍得佢哋啊！ 但系佢当你系老豆、啊、 ，BTS 我都唔舍得你啊，罗敏庄，唔好走啦！BTS 嘅新歌《Yet to Come》The Most Beautiful Moment，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即系罗敏庄嘅性格咧，好鬼脆嘅，即系同佢讲一句嘢咧，佢可以咧突然间咁样咧，即系笑下你，乜你令佢好开心 嘅。即系话我爽啊， 爽又爽又脆咁样咧。但系以下呢一位歌手咧，佢嘅性格就比较特别啲啦。吓咁兼且做咩啫？ 好有型啊，好有型啊。 即系譬如我访问佢嘅时候咧，譬如话，诶、哎，你觉得点样点啊？跟住佢嘅答案就系、是。你话咧？你话咧？ 咁咪就 系 有型咯。 吓咁讲就系咧 ，Shirley Kwan 关淑怡啊吓，咁啊呢一只咧系当年闹双胞胎喎。 哦，系 系啊，因为系原曲就系 Janet Jackson 嘅 Black Cat， 咁啊而阿关淑怡嗰个版本就系呢个黑豹。 系 咁啊！亦都有呢个版本就系叶倩文啊，好嘢， 哇， 好嘢啊！李靖系乐坛字典， 两只都好听啊，因为本身只 Black Cat 好听啊， 系啱嘅。 但系嗰时两个歌手咁样唱嘅时候系冇问题噶，系嘛？ 你攞版权咪得咯， 你攞咗版权得噶， 同埋你艺高人胆，但系你唔惊同人撞歌咪得咯。 其实唔系啊，当年都好多噶，譬如《千千阙歌》啊， 同埋 《夕阳 之歌》都系撞歌， 但系冇所谓噶，两个听法唔同噶，觉得。 系嗱，呢首歌咧就系 Janet Jackson 嘅作曲啦，咁啊作词方面呢只黑豹呢首歌咧就系。陈少琪嘅词嚟嘅，咁收录咧就喺关淑怡90年嘅专辑《把夜迷宫》当中。 嗰阵时阿林志美同埋阿陈慧娴都撞啦，跳舞街同埋咩劲之夜啊，劲之舞啊， 仲有好多嘅撞。林忆莲都有几只歌会同其他歌手撞。 佢哋真唔惊撞喎， 因为以前好兴改编歌嘛。 同埋 我哋乐迷又唔介意撞噶。 同埋你两个撞咧，反而你会觉得嗰只歌咧即系立体咗啊，即系入。 你又会觉得咧啲广东词啊填咩都好好听噶咁。 我哋真系呢个超级乐迷啊！ 我哋好支持廣東歌， 好支持廣東歌，廣東歌萬歲，係啦。點解我要揀呢一隻咧黑豹 Black Cat 咧？因為我發覺咧，即係好多嘅歌當中咧，佢好少寫咧呢個老虎噶。你都唔會話寫大笨象咁樣，但係炮咧就好多嘅喎， 黑夜炮妹咁樣。 係啦，即係好多都係寫炮，同埋咧，我哋 office 咧有一個咧好主要嘅同事咧就係阿 Kenneth 啦，嚇蔡敬文啦，佢話：哎呀好攰啊 ，office 咧做嘢做到好悶啊咁樣，我想有啲咧節拍強勁嘅歌陪住我，冇問題，蔡敬文送給你。 等佢变炮妹系嘛？ 等佢变炮妹啊，系啊，系好多电影都讲炮啦， 系、哦、炮嘅身体系靓啲啊嘛， 同埋啲花纹都靓嘅，系 啊。今日好歌献给大家，有关淑怡啊、犀利光啊，有呢一首《黑炮》。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海事处昨晚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收到珍宝海鲜坊船东经代理人提交的书面报告，指珍宝在上星期六于西沙群岛水域因遇上恶劣天气而倾覆。而在传媒报道珍宝海鲜坊沉没的消息之前，处方并未接获船东通知。珍宝母公司香港仔飲食集团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表示，会全力配合海事处的跟进工作。发言人又说，星期一发新闻稿指海鲜坊翻转，与海事处所指海鲜坊倾覆的讲法是一致，又强调事发地点水深程度对打捞工作有影响。註冊資深輪機造船界別工程師司徒嘉誠表示，相對整艘沉沒船隻傾側的拯救難度較細，可以用氣剪扶正船身或者以浮波固定，並勘察入水裂口位置，修補之後再泵走積水。特首辦主任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确诊新冠病毒，他的太太早前亦都确诊，两人已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检疫。据了解，陈国基和太太已经没有什么病征。政府昨日公布续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的曾国卫及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刘俊杰亦都确诊，正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隔离。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本周一曾经和陈国基简短面谈，期间有佩戴口罩和保持一定距离，因此林郑月娥不属密切接触者。另外，林郑月娥过去超过一星期是没有和曾国卫接触。政府发言人又说，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最近一次在几日之前曾经和曾国卫及陈国基会面，李家超本月22号曾经接受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后任行政会议成员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表示，近日没有接触过确诊官员，但现时确诊数字很高，是现时确诊数字较高，对此感到担心，希望特区政府做好防疫措施。至于会否影响国家领导人访港，吴秋北就说要交由特区政府回应。被问到后任行政会议成员如果要检疫宣誓方面会有乜嘢安排，他说相信可以有候补宣誓。续任的行政会议成员张宇仁表示，自己每日做快速抗原测试，每星期接受至少两次核酸检测。他又说不担心政府内部出现群组爆发或影响七一当日的安排。他本人至今未收到消息指宣誓安排会否受影响。警方拘捕五名男子涉嫌种植大麻植物和贩毒，捣破三个分别位于元朗的货仓、西营盘的住宅单位和火炭的工厦单位，发现大麻种植场共检获重 89.7 公斤的大麻植物、7.6 公斤的大麻制成品以及一批工具，市值大约1800万元。警方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种植大麻的贩毒集团，也阻止了这批毒品流入市场。警方表示，其中在元朗唐人新村路的货仓破获的水耕大麻种植场较为罕见，规模都是近年最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07点，升333点，总成交金额87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99点，升84点。 接着会有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3.9升5.9，腾讯控股380升5，美团194.8升2.2，吉利汽车18.6升1.2，盈富基金21.94升3.2，药明生物76.15升6.15，京东集团250.2升6.6，比亚迪股份310.4升4，港交所371升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73，瑞士法郎0.961，加元1.298，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499，升327，港金报17,080，比上日收市跌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18美元，卖出1,826.7美元。香港电台第一经济学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七贤道南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而家喺快线啦就阻住咗噶，咁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啊。七贤道南去翻油麻地啊，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咧，由于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芜湖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在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创知中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着白雀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黎德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在万公窝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羽灵调集大军向北渊进发，纪云和切身带队御敌，羽灵对佢恶语相向。此言不会留下一个活口，纪云和不甘示弱，同羽灵大打出手，长义会不会赶来营救呢？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切都是你以为。 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 我以为呢三隻字，阿咪觉得可以是爱情入边嘅藉口，将自己嘅一套放喺对方身上，同时亦都可以是对自己嘅一个安慰，话俾自己知喺呢段感情当中自己有所付出。 你眼神未领略， 作曲监制 Eric Kwok， 填词林若琳，编曲 Neil Naka， 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有曾比特，我以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伟。由参加选美到加入电视台做演员、做主持或者是拍广告，无论我做哪一个岗位都好，我都会全力以赴。而家回望翻，我都觉得唔去好大胆咁讲一句，我对青春无悔。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2022年第25周，哇！第25周已经过咗一半啦，已经系啊！最新每周10张好碟啊，香港唱片商会提供嘅。先讲咧歌曲方面啊吓，包括有侧田嘅《Love Songs from Dreams》， 继续有呢张电影嘅原声大碟啊，《Top Gun》嘅《独行侠》啊， 另外亦都有曾比特嘅《Mike》， 仲有林家谦嘅《Seven》， 洪家豪《Learning Curve》， 姊妹三嘅《The Sister》。 仲有就是陈奕迅啊，广东精选 Volume 2，唔使改名嘅，原来陈奕迅啲碟，广东精选、国语精选。 另外仲有呢几日都开紧佢嘅演唱会啊，岑令仪啊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 方浩文 HW1 single， 仲有张学友嘅 Jackie。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影碟方面包括有镜仔啊 ，Mirror 嘅 One and All Life 2021， 西片蜘蛛侠不战无归， 陈柏宇 Fight for Life in Hong Kong Coliseum， 仲有卡通片啊，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 一定系狗仔队，应该系汪汪队嘅狗啦。另外日本片啊，死亡立方， 仲有西片啊，剧情片嚟嘅呢一部系叫做夺命狂夫2022 ，Rubber Band Child 2021 Life。 李志刚话想睇好耐都未睇到嘅《家务女团》 啊，讲咩你都记得，真系好好入我心啊！就上榜卡通片第九位，我想讲《反转方舟动物园》， 仲有呢部剧情片《007新铁金刚：生死有时》。 喂，罗敏庄有新嘢喎，睇咗。 今个礼拜又睇啦，唔好意思啊，今个礼拜又睇 N 字头嘅纪录片，但呢一套咧系一套个人传记式嘅纪录片，就系 Jennifer Lopez 嘅《Half Time》。 即系罗巴啦，珍妮花罗伯斯啦。 冇错啦，当中都有讲下佢罗巴呢一样嘢嘅。咁啊，首先咧，即系讲下佢自己嘅出身先啦，大家都记得啦。 即系 Jenny from the block， 系啦，佢当年嘅出身咧就系跳舞先噶嘛。咁其实咧，原来佢细个嘅时候咧，佢有两个家姐啦。佢话两个家姐咧，比佢嘅 talent 都系好嘅，又靓过佢嘅。咁啊，一家姐系识唱歌，家姐跳舞好叻。咁佢阿妈永远都系同佢讲啊，你啊唔好唱歌啊，行埋一边啦咁样。咁佢当时就会觉得好即系，哎呀，系咪我好差咧？喺两个家姐里面，即系我系个咩？喺三个姊妹当中，我系咪最差嘅咧？咁但系佢好努力去跳舞，亦都系咧即系中。中学咧十几岁嘅时候咧，疯狂地爱上咗跳舞啦。咁就同妈妈咧可能有啲拗叫啦，因为妈妈就想去读书啊嘛，但系佢就想跳舞。咁就唔理啦，同媽媽嗌曬大交，都搬出去 住，就搬出嚟啦，就好窮啦，變咗。 又係真係好似即係好多即係嗰陣時即係求呢一個夢想嘅一啲少女咁啦， 追求夢想 嘅少女咁樣啦，就離開咗屋企咧，就走咗出去咧，成為一個職業嘅舞動藝員啦。咁但係咧喺跳舞期間咧，啲人就話啊，你都好靚喎，去拍戲啦，但你係跳舞嘅，唔係演員嚟嘅。咁當時咧，即係 Jennifer Lopez 咧，就覺得佢每個機會佢都要爭取啊嘛。佢就唔係啊，我係演員嚟噶，演員嚟噶。 好咁似你嘅，好似你喎，林文莊。 你會好欣賞呢一種人，即係佢哋個個咧，因為太多人啦，太少機會啦，你咩都要爭取，即係一定要舉咗手先。唔係我係演員嚟噶。咁佢當時咧就拍咗嗰套 Selena 啦。 哦，嗰度爆红啦， 爆咗成名啦， 因为佢样子有啲似真嗰个 Selena 噶嘛。 系啊，咁就即系哇，非常之好啦。咁佢入行嘅经过佢有讲啦，咁亦都有讲啊。头先话罗霸啦，佢嘅身材啦，啲人可能咧即系会有啲人就比较好喜欢呢一种身材啦，第二都有啲人咧会取笑 太大啦，系啦，摆四 嚟走。咁但系佢唔理啦，就做自己先啦。咁但系即系佢都有讲下，即系佢嘅心路历程就系啲人猛话佢，即系焦点喺 佢 个 head pad 嗰度，佢会点咧？咁记唔记得有一次咧，佢喺个颁奖礼度咧，佢又着咗一套即系好似森林咁嘅， 系啦，系啦，低到好低嘅， 系啦。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好靓嘅， 靓噶靓噶。 因为如果冇身材，好难着到。 着唔到啦。 但系当时又系啦，即系有一半人可能话佢好靓啦，另外一啲人咧又取笑佢啦，可能系喺啲即系一啲 talk show 啊，或者一啲即系搞笑嘅节目上面咧，即系好似丑化佢咗呢一个形象咁样啊。咁但系咧，佢唔理，亦都喺咧几十，即系唔知十年之后咧。 佢再著翻呢件衫，仲要咧行一個 catwalk show 咧，係好近距離面對一啲觀眾咁樣喺佢面前行過。 即係證明隔咗咁多年，佢嘅身材除咗冇走樣之外，仲係靚咗。 好嘢啊！ 好嘢、 啊， 繼續 kill 人。 係啦，咁頭先都講啦，即係點解叫 half time 咧？其實咧，佢踏入50歲啦嘛，喺人生嘅中場啦嘛。咁、究竟佢即係喺佢身上會發生咩事啊？又或者係佢跟住落嚟係會點嘅咧？咁原來即係拍呢個紀錄片嘅時候咧，都幾多嘢發生喺佢身上喎。好似佢拍咗一套嘅電影啦，就去即係角逐呢一個女主角啊。咁但係可能佢側邊嗰啲屋企人啊，哇都好開心啊，戥佢好開心。但係最後佢落敗，咁佢心情係點咧？咁樣 我以為 half time 咧就因為佢做嗰個 Super Bowl 咧，咪中場嗰個嘉賓同阿 Shakira 嗰一次，兩個人跳到好勁， 都有啲相關嘅、 哦，都有啊。 即係除咗係佢嘅人生中場之外咧，就係佢踏入50歲，但係都可以做到一個咁勁嘅 show。係啊 係 啊。 咁同埋佢好似話咧，即係我有睇到咧，就係話喺佢之前咧係好少即係一個女性或者黑人啲女性咧，就係可以擔任呢一個 show 嘅中場嘅。咁佢係其中一個咁樣，佢覺得好光榮。 絕對係啦，因為我想睇啊，因為咧我都有啲似佢嘅，我覺得。即係譬如啲人咧俾工作機會我話，咩你得唔得㗎？我得。我一定做到嘅。 我係演員，我係演員，係啦，一做春哥嘢嗰啲。 同埋我真係有留意阿 J Lo 嗰啲唱片，因為佢嘅唱片叫做 On the Ninth 啦，咩叫即係第九號？咩叫 On the Ninth 咧？原來佢嗰陣時喺 New York 嗰度咧住嘅時候冇錢啊嘛，咁佢試鏡嘅時候要去一個即係好多嗰啲電影公司雲集嘅地方咧，佢就係搭九號巴士，佢、搭巴士去試鏡㗎，係、 當中咧亦都講到佢一啲嘅即係屋企嘅生活啦、其實超必你都可以睇下，因為有啲嘢我諗你有興趣。 但係唔係好識英文喎、 啊，唔係 佢識 嘅 字幕㗎嘛。我正想講嘅就係、 是，就係譬如佢去參加一個盛會之前咧，嗰啲人係點樣同佢揀衫啊？又或者佢自己點樣試每套衫啊，或者係化妝啊啲嘢。咁我覺得即係我哋未必知道荷里活巨星佢嘅生活係點嘅。咁你可以從中去睇得到。 因為我有 follow 佢 Instagram 咧，我一見到佢咧，佢真係 fit 過以前咯， 真係好正。 佢每一個肌膚啊，每一寸，同埋佢而家同翻個舊愛嘅 Ben Affleck 一齊嘛，等佢開心啊，真係。 其實佢哋都要好多嘅即係訓練同埋即係 keep 住佢嘅身材啦。譬如佢要做一個演唱會，佢可能要跳一個鋼管舞咁啊，佢真係要咧。嗌一个 trainer， 即系嗌一个 每日嚟教 佢，每日嚟教佢咁样去做呢一样嘢咯。而做完你唔好以为佢哇好似好容易啫，其实佢成只脚瘀晒嘅，烂晒嘅，系咯， 好辛苦啊，真系。我今个礼拜睇一部新戏啦，就啱啱咧寻日正式上映啦，就系《秘境探险》。 咦，我睇到系咪阿 Sandra Bullock 佢攞住个高踭鞋嗰套啊？ 嗰套係我上個禮拜介紹 嘅，係喎、哦，又好似喎，你講嘢。 秘境探險係邊套嚟㗎？ 秘境探險，我最初就咩戲咧？我直情係乜都唔知 道。咦 ，Tom Holland 最中意。 係啦，就係、是、蜘蛛俠嗰位男主角啦，就係、是、做啦，仲有麥克華寶啦，兩個係擔正嘅。咁呢部咧，我睇嘅時候唔知咩嚟啊嘛，哇，好睇，好刺激啊，好正啊咁講。咁翻去睇翻咧，哦。原來佢係一個電嗰啲game 裏面嘅一個 哦電玩， 電玩、 哦、一個古仔 變成咗一個電影，咁啊直情有好多人咧玩開呢個 game 嘅朋友咧，直情完完全全啊跟足曬咁滯，好似所有嘢個形象啊，所以其實最簡單咪講咩咧尋寶咯、啊，即係個尋寶嘅電影嚟嘅，但係我睇到尾嘅時候，我覺得。應該有下集。 對唔住，有聽眾話咧，嗰、那個巴士唔係九號啊，係六號，對唔住啊。On the six， on the six， 即係隔離嗰格啫。 隔離嗰格係六號，唔係即係六同埋九。 調轉咗， 六同埋九係即係你好混亂，對唔住啊。係六號， 六號， 係喎，36同39。 所以呢部電影咧，我都係刺激嘅，即係你我完完全全唔知行入睇嘅時候咧，好好睇，同埋啲 CG 咧，咁哇點做嘅咧？因為佢少少似係。倒敍形式去講呢個故仔嘅，你入去睇嘅時候，咁你睇嘅時候，哇！佢就係先第一幕已經話佢喺個飛機裏面掟咗出嚟啦，已經跌咗落去啦，咁啊勾住咗嗰啲咧貨物嘅時候，勾住咗，哇！好難拍啊，點拍啊？咁之後睇翻一啲咧，即係製作片段嘅時候咧。哦，原來咁勁嘅！ 但係淨係睇 Tom Holland 嘅新手已經好睇啦， 已經好睇啦，仲要除衫咧， 佢又 Q， 仲要除衫俾做運動俾你睇，嗰啲大隻仔咁樣，咁兼且呢一部電影咧，其實我。 睇嘅時候，除咗 CG 好睇之外咧，佢所有演員都做得好好，同埋原來真係咧係正正係喺呢一個疫情期間拍攝嘅，即係2020年開始拍啦，所以中間原來都停過一段時間，因為太過嚴峻咧。 但係 Tom Holland 好多時都會係唔用替身嘅喎，即係自己 佢自己 嘅，自己上場喎，好犀利喎真係。 所以今次打多打又多啦，動作戲又多啦，所以係值得睇嘅。 嗯，我睇咗一套舊戲，但係其實舊咧都唔係話好舊，係2021年嘅。咁我記得奧斯卡金像獎佢都有份提名嗰啲咩最佳女配角啊咁樣，就係叫做貝爾法斯特 Belfast。Belfast 就係呢一個咧北愛爾蘭其中嘅一個城市啦咁樣，佢就係用咧黑白去拍成套戲嘅，咁以一個小朋友嘅角度咧去睇一啲咧好有諷刺味道啦，好矛盾嘅社會現象，因為嗰陣時咧就好似有啲即係宗教方面嘅一啲狂熱分子咧，就去到個城鎮嗰度咧就要趕走某一啲人，就覺得你唔係我個教嘅，我要趕走你啊咁樣，咁就搞到咧就成日都有暴動啊、暴亂啊，咁但啲警察又唔鬼理，咁於是咧嗰啲居民咧就自己自救啦咁樣，但係成套戲你會覺得啊呢啲咩？好沉重嘅，即系社会事件，同埋已经过去啦。但系个导演咧，系用一个咧，即系有少少令你会觉得有会心微笑嘅方法咧嚟去拍摄啦。咁啊，同埋成套戏咧，虽然佢系黑白，但系佢唔系舒特拉啲名单嗰只黑白，佢系光啲嘅嗰只黑白吓。咁同埋因为系个细路仔做个骨干啊，咁样同埋啲大人啊戏咁样啦。咁我觉得几好睇。 因为听闻话系个导演嘅童年嘅一啲 回忆嚟嘅，唔怪之啦。因为佢成套戏咧。佢係好真實嘅，真實到有陣時候有啲滑搭搭地喎，咩？但佢又會有喺某一啲位咧，整翻啲位，你會覺得啊，即係會會心微笑嘅嘢咯。 好似有某一啲位又有翻啲顏色咁樣嘅喎，係咪 啊？可能係咯，但係我覺得成套戲，我覺得我以為係會好 heavy 嘅，同埋應該睇唔曬嘅戲，但係原來睇得曬，哇！睇得曬，我冇停機喎，係啊， 係誒，同埋而家呢部電影咧，都仲有戲院上映。 我仲喺戲院上映緊㗎， 仲有啊，即係啲藝術啲嘅戲院都上映 緊。貝爾法斯特啊，我記得奧斯卡佢係有候選 嘅。有啊，有候選好多好多嘅，譬如佢喺呢一個咧國家嘅評論協會當中咧，就評選為2021年嘅最佳電影啦。亦都咧得到即係譬如金球獎有提名啊，或者係呢一個咧第27屆嘅影評人選擇大獎。有成11项提名添啊 ！Belfast 呢个City 喺呢个即系爱尔兰系好出名咁样，咁佢讲旧市嘅 Belfast 咯，系几好睇过佢啊！ 不过即系而家现代咧，睇翻啲黑白片咧，其实都好有味道嘅，因为其实黑白片咧系好难拍嘅， 难拍、 啊，即系因为佢嗰个得黑同埋白去表演啊嘛，而嗰啲黑啊白都要有层次， 有层次噶，系同埋而家观众你睇黑白片咧，佢哋个都叻咗噶啦，唔系以前咧，你黑白就好似好容易咁样，知道你乜嘢黑白。譬如近排睇一套，唔系近排。去年啊，港產片呢個智齒咧，哇！智齒嗰個黑白咧，淨係咧， 佢打燈都要講究好多啊， 好沉重，成套戲壓到你個肺咧，好似咧，哎呀，吸唔到氣咁啊！ 我仲要睇緊一部劇集啦，啱啱開始咗冇耐嘅啫，呢、這個 咦，我都睇咗喎，其實之前噶咯， 係啊，之前噶啦，咁但係而家啱啱就開始睇緊咧，即係繪山健太郎懷孕了，咁啊，其實講係喺 N 字頭嗰度睇到嘅，其實係講個男士。突然之間懷咗孕之後嘅一啲變化咁樣，因為我睇咗頭兩集啫，佢唔係好耐嘅啫，其實每一集都大概20多分鐘左右啫，好簡單。咁但係其實就講到少少好似 最緊要係個男主角咧，佢本來係一個好花心嘅， 花心啦、 啊。佢個工作咧係其實係 廣告公司， 因為佢都幾出色嘅一個即係廣告嘅人員啦，係一路咁上緊位嘅。咁其實佢冇諗過咧，即係懷孕呢樣嘢咧係會阻咗佢嘅人生。因為其實我諗要探討一樣嘢就係、是、男人同女人究竟公唔公平 咧？你職場上面 係啦，譬如女人咧懷孕咧就好似係哦，你如果冇工作嘅，梗係啦，你因為懷孕啊嘛。咁如果呢件事發生喺男人身上又點咧？ 即係譬如我睇頭兩集，佢已經講到好多問題，就譬如啲日本嘅男士夜晚咪會陪老闆一齊去飲酒啊，然之後傾偈啊。咁其中一個就唔好意思，我要走先啊，我要翻屋企睇住小朋友。跟住哦好，你翻去睇住小朋友啦，一走啫。有冇搞錯、啊？ 唔好升佢啊！ 跟住揾女人去做啦啲嘢， 同埋有好多咧即係一啲機密嘅嘢，或者做公司嘅將來策略，都喺飲酒嗰度講。係 啦係啦，即係幾個男士，即係老闆已經睇起你哋啦。啊，是但升一個啦，唔好理佢啦，個就要翻去睇臭仔。呢啲唔係自己做噶嘛，即係有少少好似歧視啊咁啊， 係唔公平嘅，唔 公平 嘅， 係唔公平㗎。 係啊，除咗譬如佢呢一位男士懷孕嘅時候咧，佢亦都做到好多關於女士懷孕嘅時候身體會出現嘅變化。可能突然間睇下個片段，即係可能聽到 BB 聲嘅。 時候，咦突然之間 漏奶， 漏奶啊真係喺度，咁滲咗乳即係乳腺要漏咗啲奶出嚟，咁點算咧？咁即係好尷尬。咁呢啲情況我諗係女士可能會有共鳴啲嘅。 我知啊，因為 Alison 有時同我講嘅，佢出去做嘢嘅時候咧，佢話一定要帶住啲圍巾遮住。 同埋又調翻轉啦，即係當個男士懷咗孕啦，佢點樣同佢嘅伴侶講咧？佢就要同翻個女仔講咯，跟住個女仔又有啲咩反應咧？調翻轉成件事好似係喺呢個現實嘅世界裏邊調翻轉。 幾得意，即係我睇頭兩集已經覺得幾好笑，咁我就慢慢會追埋落去啦。咁唔係好長嘅，都係好似得八集定十集嘅啫。 好啊，又到我介紹呢個 N 字頭啦噃。N 字頭有一套咧，就係電視劇集嚟嘅，叫做《雨傘學院》（Umbrella Academy）。哦、 好似係第二季啦，係嘛？ 第三啦， 我記得你 我有講過啊， 一季已經講 係啊，第一、第二季好好睇。癲咗咁好睇，佢講咩咧？佢係講咧，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啦，喺世界各地咧有一啲嘅少女咧，佢未俾人未經人道就已經懷孕啦。 哦， 咁然後佢懷孕嘅過程咧係一分鐘之內懷咗，然後生埋出嚟。 哇， 係啦，咁有一個咧有錢人啦，有錢佬啦，就見到呢啲嬰兒，因為佢少女無端端生咗個 baby 出嚟，咁佢梗係唔想要噶啦。嚇！佢係啦，收養曬咁多個 baby， 原來佢啲每一個 baby 咧都有啲異能嘅，咁啊組成呢一個咧即係 Umbrella Academy 啦， 雨傘學院 嚇，雨傘學院。咁第一、第二集都係咧要對付呢個世界末日啦，因為咧呢個世界會唔會咁去拯救地球咁樣啦？點知到第三季咧，佢又去咗一個，因為佢哋會穿越嘅，去唔同嘅時代咁樣啦。佢翻翻嚟現實嘅時候咧，佢發現唔見咗 Umbrella Academy， 就出咗一個 Sparrow Academy。就係、是、麻雀啊！ 哦， 咁、啊、而佢哋 打嗰啲， 佢哋都有 飛嗰啲， 因為其實佢哋有啲場景都係喺麻雀館入邊噶， 真 係啊，係啊，係 啊，好好笑噶！咁係一套咧，即係 crazy 咧，癲癲地嘅一個即係科幻嘅劇集咯。但係佢癲到嘅程度，你會覺得係幾好睇同埋幾好笑噶。 哦， 係啊，咁而家第三季唔知係咪結局啦？就是、Umbrella Academy。咁我哋咪有一個嘅女演員咧，叫做 Ellen Page 嘅， 係 Ellen Page 變咗男仔啦， 冇錯啦，佢喺入邊有份做嘅。而佢喺入面都變咗做男仔， 佢真係變咗成。 係我知道， 係啊，佢一佢唔係叫 Alan 啊，叫做Elliot Page 啦 ，Elliot Page 嚇，佢喺入邊都剪曬頭髮啊，都已經佢都佢嘅劇情都有輕輕。 聲係咪都會變埋男人？ 係。其實同埋佢動靜已經變，咁佢因為荷爾蒙影響啦，佢動靜已經變曬，而喺佢入邊咧都其實有交代到佢又變咗噶咁樣。 哦， 好睇啊！我覺得呢個 Umbrella Academy 大家可以留意啦。 係咁啊，其實而家啱啱咧，即係戲院都繼續上映緊好多嘅新戲啦。即係上星期提過啦，譬如Central Bullock 頭先講嗰度咧，就係、是、失驚無神闖迷城呢、這個。呢、這個搞笑啦，咁啊另外啦，仲有呢一個《光年正傳》啊嚇，都係而家好多人中意去睇咧，即係呢個《八使光年》啦，繼續啦，越影越嚟就係、是、呢個咧《壯志凌雲獨行俠》啦。 哇 ，Top Gun 真係而家 好似話而家又上翻 IMAX 喎， 係啦 ，IMAX 要啦， 想睇啊， 因為《侏羅紀世界》唔掂啊嘛，聽講係 啊 係 啊，聽聞係咁啊。 但係《侏羅紀世界》都仲喺度嘅，仲可以睇到嘅，咁啊，所以大家啦，如果你呢個週末想睇戲嘅話，可以戲院噶。但又通通放下，爸爸开心笑吧。今天终于出若天笑出嫁，爸爸不必顾虑，和我变生傻，永永远远居无心窝。爸爸悉心教导，全记清楚。从今有他庆着我躺，时时照顾紧不错，肩并肩奋力行外歌。身建立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笑笑天高快一家。爸爸不必怕和我生疏。从神创世的经过，世界永不一个。心听着愉快的歌，心声通通记录狂唱 My Encore， 跳跳跳跳，珍惜要伴我。爸爸 有 Alex 李志刚 ，Jimmy 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美电香港 得通过。法案要求加强对21岁以下购买枪械人士的背景审查，并且打击非法枪械购买者。投赞成票的包括15名共和党人。而在投票之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形容法案不是解决枪械暴力对美国影响的灵丹妙药，但亦算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姗姗来迟的一步。法案将呈交众议院审议，如果在参众两院都获得通过，就可交由总统签署成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83点，升409点，总成交金额97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58点，升143点。一直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4.1升6.1，腾讯控股382.8升7.8，美团196.9升4.3。吉利汽车18.1升1.26，盈富基金22.2元升4毫，药明生物77元升7.5元，港交所374.8升15.6，京东集团251.2升7.4，比亚迪股份312.2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636，瑞士法郎8.172，澳元5.426，加元6.049，新西兰元4.946，欧元8.279，每百日元对港元5.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6。日经平均指数报26491点，升320点。港金报17090元，比上日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33美元，卖出1824.85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咗嘅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对出嘅行车线啦，而家已经解封，因为意外清咗场噶啦。重复一次啦，咁就系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行车线解封，而家龙尾啦就去到近芜湖街。另外沿住七咸道过海的车龙就去到宝麒利街，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公主道去红隧过海的龙尾现在排到近爱民村，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斜，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在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以及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比较车多繁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去到怡安角，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的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消防局这一段多车的，龙尾过了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挤塞，龙尾去到银禧

天文地理爱情常识娱乐地产文化历史内容科学保险旅游出版医学占卜命理烹饪时装财经电影交通环保园艺。 美年康康问问大家姐， 大家姐你系得嘅，打抱不平救助弱者，街坊系话你好嘢，街坊系话你好嘢。 各位街坊大家好啊，好嘢好嘢，仲有大咪姐同埋白虎我两位好姊妹， 大家姐。你今日有空嚟啊，真系开心啦！ 我其实每日都有两个空噶，咁样咧，咁嚟 晏昼一个，夜晚一个， 系啦，又或者朝头早一个，晏昼一个都冇所谓啦。 我以为你好忙啊，因为我见到咧周围停电啊嘛，我谂住你会帮手发电。 哦，咁我其实可以发电1000W嘅，不过其实见到佢哋咧有关嘅朋友咧挨咗一晚咧都有啲心痛啊！ 哎呀，寻晚啊，好似话元朗咧又有啲地方停咗电啊！ 啊我个大姨妈真系冇电啊！佢 好嚟到啊，嚟唔到啊， 真事嚟噶！ 大姨妈冇电会点噶？冇得冲凉喎， 系啊，冇水添， 冇水 啊， 阴公啊！希望快啲冇事咧，咁啊，快啲回复正常啦！同埋嗰个烧嗰个大火龙咧，嗰条桥咧， 我哋冇火龙， 吓亲我啊！真系，原来有电缆天桥嘅呢个世界， 所以我咪以为你去帮手发电咯，大家姐。 其实我可以去救火嘅，不过我惊引到啲麻甩佬个个走埋嚟，冇人去救火啊！ 我以为你唔系去救火，即系大家姐，我以为你会搵船啊！ 搵船做乜嘢啊？ 搵翻嗰只华房啊！ 哎呀，系咯，又出现翻啦！点解嘅鬼魂嚟系咪啊？ 因为佢其实睇咗加勒比海盗嗰啲咁嘅鬼船。 哎呀 ，Johnny Depp 啊，又有 Johnny Depp 佢系啦， 跌翻架船翻嚟， 哎呀，好精彩啊！咁其实好彩咯，咁冇跌到落深海咯，咪唔使打捞咯，又唔使即系制造垃圾啦。 哎呀，咁我可以见翻嗰个龙儿咯，咪 咁又开心翻啊！ 系啊，真系冇咁伤感啊！ 我都话噶啦，珍宝海鲜房咧，好似一个咧女人嘅一生咁样。 点啊？ 开头咧，哇，华衣锦服咁样啊，好多人爱戴啊，都咧就系、是、哇，好旺场啊咁样。到最后冇人去，冇人要，然后咧就俾人哋劈埋喺耳边啊！ 自尽啊佢，跟住咧佢无端端咧唔知咧 翻身， 系啊，佢 火凤凰， 系咯，变咗鬼片啊！ 突然之间咧，呢几日咧个个都喺度怀念呢一架船啦，讲到呢架船咧好惨。哎呀，冇咗佢，突然之间冇事到佢翻到湖 南。咁当初点解会有人话佢沉咗嘅咧？鱼静晒嘅， 我哋唔系有关当局啊，大家姐。 系咪其实因为佢话咧，嗰啲船上面有好多南韩人啊嘛，咁即系话其实咧，佢系咪即系以讹传讹讲错咗啊？你搞掂架船未啊？ 搞掂咗啦， 佢就以为啊沉咗啊咁样传到嚟香港，哎呀沉咗啊咁样咯。 好睇喎呢套电影， 因为嗰啲重重重佢听唔明啊，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但冇事就最好啦，不过冇事其实都有样嘢烦，究竟到最后点样处置呢一个珍宝海鲜房咧？ 系咯。 因为佢唔系一粒珍宝珠，咪珍宝珠我食咗佢就算鬼数啫，系咪？佢海鲜坊成咁大价，拆都要钱噶嘛。 同埋点样完咗呢一个即系吓传闻咧？ 咩传闻啊？ 即系话就系佢沉咗呢一个传闻咯，点样去解释翻呢、 哦、哎呀，听错咯，可能真系。 唔系而家我哋呢一个年代，2022年咧，乜嘢我哋都冇问题噶啦，其实吓，即系 系咪嗰啲可能啱啱讲紧个长途电话，其实窒咗啊，窒诶、欸，搞掂未？搞掂。咁咯，可能系啱啱好。 嗱，其实咧，阿白虎，你真系有阵时有啲笑话咧，去到某个位置就要停噶啦。你再越描咧就越黑噶啦。 系，听我哋都要窒啊嘛。 系，喂，咁嚟啦，唔好讲咁多嘢，我哋又嚟呢一个咧问答比赛、哎。今次我哋要大赞呢一个大咪姐，因为今日差唔多全部嘅环节都系佢负责嘅。 好开心啊！ 嗱，问答比赛又系佢啦，鉴赏会又系佢啦。做咩啊？ 冇嘢啊！我仲以为仲有我。 其实鉴赏会我哋已经食咗噶啦，哇，几好味喎、啊，真系。 好啦，嚟啦，系咪啊？ 嚟啦，你数三声啊！ 一、二、三。问答比赛题目系《Made in Hong Kong》，我爱香港，听香港电台，在香港面面观。 究竟有几多个香港咩？ 我爱香港。 我帮你计分好唔好啊？ 好啊，你帮我计分，你做欢乐小姐啊！ 好嘅。 你又要比赛，你会唔会好忙咧？ 唔会啊，但系好似冇咁大年纪嘅欢乐小姐噶噃。通常都系后生女。 高雪花都系咁上下年纪去选亚姐，系啊。 我朋友嚟噶高雪花。 我冇话佢乜嘢，佢靓啊。 靓系啱嘅， 同埋成日 selfie。 系啦，同埋成日 sell 自己。 系啦， 系。 好，第一条。香港电台历史悠久啦，20年代已经系开始广播噶啦。以前用 AM 广播啊，到咗乜嘢年代开始用 FM 广播呢？ 哇，白虎今日好有胸有成竹喎、啊，等我 八十年代， 你话八十年代好大家姐， 七十年代 争啲啲大家姐，同你差唔多出世。 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真系 FM 啊！原来六十年代已经系行 AM 有 FM 噶啦，好犀利啊！系啊，原子粒收音机啊嘛。 好啦，第二条。六十年代开始，广播大厦开始启用啦。请问当年是一九六几年呢？啊，大家即系 confuse 嘅呢啲数字。 嗯， 哦，先啦、 啊，哦，你先啦、 啊，诶、啊，俾佢啦， 六九。 一九六九年啱咗， 哇好嘢喎、啊！你一撞就中，好嘢啊！ 系因为大家姐， 我中呢两个数字， 六同埋九你都捞乱啊嘛。 系啊系啊。 好，第三条啦，全港首播第一个嘅电台节目《电话扫心声》，电话说心声系一个咧封烟，封烟啊吓，记住啊，封烟嘅节目，封烟实际系咩意思？ 烟，封烟。 封烟，冇错，白虎好叻，但系佢 咁就叫答咗噶啦。 但系佢中文系写封烟啊嘛，封烟。 封烟，好啦， 封烟 又系白虎中。 好，第四条，七十年代啊，开始咗一个香港最长寿嘅电台节目，系由边位主持嘅咧？你个 friend 嚟噶，大家姐你个 friend、哦、住喺对面噶、哦。 跌对面 呢度对面个住喺 啊跌啊跌啊跌 Uncle Ray 冇错，记唔记得佢个节目名叫做 All the Ray with Ray 好嘢，大家姐 好嘢，你问不如问多英文台嗰啲可能我会答多啲。 好啦，七十年代啊，香港电台亦都制作咗多个嘅经典电视节目个，讲几个嚟听下。好， 狮子山下 啱一分， 圣本线 啱一分，你成日睇噶喎，但系啊白虎吓， 铿锵集 啱 啊好嘢 一分， 城市论坛 啱咗 咁叻嘅你 叻仔， 凤高凤高系咪执咗噶啦？ 都好啦，俾你啦， 都啱啊！ 我呢度冇嘅， 你度冇咩？即系话要做到而家， 都系嘅。 哦，教育电视咁算唔算啊？ 都系啦，好啦，咁样你哋每人有一分啦吓，头先都抢咗好多分噶啦嘛。大家记唔记得小时候啊？ 哎呀，我想讲噶啦，小时候啊， 警讯讲咗未啊？ 警讯 系啦，警讯咪你阿 Sir 啦，系咪？ 咪啦， 系啦，好啦，第六条啦。1978年开始有十大中文金曲选举，请问由哪位前辈创办的 呢？ 大家姐 冇纹身的张文生，张文生先生， 好 你都是车淑梅的老公， 他应该听紧我哋噶， 他成日听咩 Hong Kong 噶，佢好系会 send message 嚟嘅。 第七条，第一届颁奖典礼是在哪度举行噶？哇，大家姐好有成足、哦， 酒店， 边间酒店？ 喜来登， 哇，好叻喎！ 咁不如俾佢呢分你而家咁叻 啊， 真系 啊，系啊，大卖大包啊 ，OK。第八条，除咗颁发十大中文金曲之外，仲有个金针奖噶嘛，系咪？第一届金针奖得主系边位？第一届 七八年啊？ 我唔知几多年啊？ 哇，佢出题目都唔知几多年，哦，有冇搞错？ 八几年啦、 啊、吓， 系 第一届啊嘛， 系啊。一定是音乐之父 顾家辉， 叻女 咁顾家唔颁俾佢点得？顾家啲人一定要颁噶。 第九条，八十年代香港电视部迁到去而家呢个地方啊，记唔记得啊？而家呢个地方你望到啦，系咪啊？佢前身系咩大厦？哇，大家真系好劲噶！嗱，大家真系睇到佢眼， 佢成日都睇嘅， 好有自信啊！ 佳艺电视， 冇错，大家姐， 好嘢啊！啲机好开心啊！继续 第十条。九十年代啊，香港电台设立了互联网版啊，九十年代啊 ，RTHK website 是一九九几年呢？当年 跌， 大家姐 九六， 差不多，差不多 九五， 差不多，差不多 九四， 九四年一九九四年啊，系啦，当时就创办了呢个 website 啦。好啦，跟住落嚟咧，我会咧系指定一啲嘅题目俾白虎，同埋指定一啲嘅题目俾大家姐问嘅。 我指定题 咁得意啊！指定题我觉得好玩喎、 啊。好啦，首先咧就系指定对手问题，白虎先。 哦， 好啦，讲翻咧，我哋新二台嘅一啲同事啦，系咪？ 资深 DJ 李志刚啊，出道嘅年份系边年呢？ 1993年。 1993年太迟啦，系咪啊？ 出道 啲啊，早啲啊！嗱，你睇下佢笑啊，佢笑。你再估啦， 92咯。 太迟啦， 89年嗰、那个， 80年代佢已经出道噶啦。 计嗰、那个，计你高高嗰、那个啊， 好紧张啊！ 89你睇下李志刚喺出边。 1988年。 好啦，冇错啦。根据 Wiki 所讲嘅，系1988年出道噶。 唔系、 啊，你唔系93年先做电台咩？ 其实我91年咧就参加 你个仔， 其实我个仔咧就系91年参加嗰个咩斗泥 DJ 比赛，然后93年先做节目。 咁点解 Wiki 话你1988年嘅？ 唔知啊，因为可能系咪我自己写嘅嗰嘢噶？ 系咪边个同你写噶？ 93年，你错啦，唔知系啊，93 唔系你，因为你 Wiki 所讲系1988年嘅，我当你估中咗。 有冇搞错啊？ 你自己喺 Wiki 度改啦。好啦。他所主持的 Made in Hong Kong 是由哪年开始的呢？ 哇，我都不记得了。 2007年。 不是我 契仔。 差一点。 2006。 是。几多月几多号啊，记不记得？ 愚人节。是吗？ 不会啦。 那根据 Wiki 所讲的是2006年5月8号开始的。 哇，真的刚刚生日没来做、啊。 好厉害、啊。 好啦。你头先讲咩？ 啱啱生日冇耐就做咯。 系啊，佢一生都系做噶。你谂下，佢而家一个礼拜做7日啊。好啦， 我听到噶。 你系关你个仔事啫。 关我仔事啫，系啊。 好啦，佢喺2004年，系啊，仲有你嘅系啊。2004年啊，亦都参与咗一套电影嘅演出嘅、 哦， 叫做《剑侠黑玫瑰》。在里面他是饰演什么角色的呢？ 我1994年是 吧？不是啊，2004年啊、哦、你不用答个年份啊，你问他答什么角色的、他是做什么角色的？ 臭飞仔。 差一点。 死飞仔。 根据 Wiki 所说，他是做古惑仔甲的。 古惑仔月啊，是啊，邓建宏来的。 不是死飞仔咩？ 所以他是做古惑仔甲、啊。 蔡耀。 好，那没计他分了，是 吧？没啊，不计啊。 好啦，指定对手问题到大家姐啦。 好， 好啦，你个拍档啊，呢、這个蠢蠢地嘅洪其俊呢，究竟喺边年出道嘅呢？ 出道啊，即系入电台啊？ 我唔知道，我觉得系抄 Wiki 嘅啫嘛。 2003， 争啲。 2002， 哎呀，再迟啲。 2004， 2004 年 啊，冇 错， 嗱又唔啱啊。 啱 唔啱 噶？ 我见 Wiki 系你自己写嘅啫嘛， 我唔系我自己写，佢计咩？ 梗系佢写啦，冇人帮佢开啲咁嘅嘢 嘅。嗱，如果唔啱嘅，请你上翻 Wiki 自己改翻啦吓。佢系写2004年噶、哦，你出道系。好啦，佢系参加边个比赛而加入香港比赛嘅咧？ 我唔使揿钟噶嗬。 系啊。 DJ 生还者 系啦，就系、是、嗰个斗泥节目啦。 冇话开斗泥啊！啊，真系咁 二台嘅， 咪咯。 好啦，最后一条大家姐嘅指定问题啦。佢至少咧呢、這个洪其俊咧就有个梦想嘅，虽然咧距离佢好遥远，而且咧有啲咧即系能力不抵，不自量力。究竟呢个梦想系乜嘢咧？ 贴士唔该。 你成日讲噶， 佢个梦想 系啊，佢呢个 Wiki 写噶。 你有个梦， 佢至少有一个梦想， 至少变啊！ 至少变就有一个梦想啦，但系因为做唔到，所以咧佢亦都要靠住 民安队、警察、 嗱 女警， 都系用声音咧，佢就加入咗电台啦。 佢本来想即系嗰啲工作都系声音嘅， 本来个梦想系啦，想用一个声音去做一样嘢嘅，但系佢做唔到，所以 配音员 就用咗呢个声音咧，加入咗电台， 唔系配音员啊， 唔系，但系你成日讲噶，大家姐。 哦，歌手，冇错，佢系想做歌手，电台系佢嘅踏脚石嚟嘅啫。 你遗忘咗？ 踏脚石，我唔记得咗。 唔系佢踏脚石，系佢做唔到，所以咧佢就话不如我转做 DJ 啦咁 嘅。我唔记得，唔记得咗啊！ 但系佢其实咧唱歌系录音不全嘅喎。 佢唔系喎，七音 七音。好啊，喂，一分送我领先啊，全靠指定题目咋？ 系啊，指定题目佢唔够了解啊，李志刚啊， 咪咯，系继续系咪仲冇啦？ 冇啦， 咁少啊， 咁少啊，16条题目啦，大家答得非常好啊吓， 系不过好嘢， 好了解。 想唔想知道分数啊？ 你讲下。 白虎，你估你有几多分啊？ 应该都有十分嘅。 对唔住，系九分。 炒啊，炒得。 而大家姐有几多分啊？十二分啊！ 所以抵你喺度做长做长友啊，大家姐。 咦，不过咧，我真系好多谢咧，大 V 姐咧专登上网咧去抄呢一啲资料啦。除咗知道呢个香港电台嘅历史之外，更加连我哋啊，即系少少嘅 DJ 啊，嗰啲咩出道嘅日子，你都查埋咧，真系好有心啊！ 但系错晒吓，咁你自己想快改啦，冇人同你哋改噶。如果唔系， 都有嘅。以前我哋有啲轮住嚟试嗰啲 fans 咧，好好嘅，帮我哋整埋网页添啊。 嗱，你如果听到。嘅听众帮佢哋改一改啦吓， 系啊，多谢大家吓，听一听咧两点半嘅新闻之后，继续仲有半小时嘅 Main Hong Kong 噶。 预先包装食品嘅盐糖标签计划系咩嘢嚟噶？ 低盐无盐， 低糖无糖， 点分呢？ 我想饮食健康啲啫， 可以点啊？ 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 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崔神厨师话你知。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首办主任、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他的妻子早前亦都确诊，两人已按照卫生防护中心指引检疫。据了解，陈国基和妻子已经没有什么病征。政府昨天公布续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的曾国维，以及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刘俊杰亦都确诊，正按衛生防護中心指引隔離。政府發言人回覆查詢時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個星期一曾經與陳國基簡短面談，期間有戴口罩和保持一定距離，因此林鄭月娥不屬於密切接觸者。另外，林鄭月娥過去超過一個禮拜並沒有與曾國維接觸。政府發言人又說，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最近一次在幾日之前同曾国卫以及陈国基会面。李家超今个月22日曾经接受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后任行政会议成员、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话，近日冇接触过确诊官员，但现时确诊数字较高，对此感到担心，希望特区政府做好防疫措施。至于会否影响国家领导人访港，吴秋北话要交由特区政府回应。被問到後任行政會議成員如果要檢疫，宣誓方面會有乜嘢安排？佢話相信可以有候補宣誓。續任嘅行政會議成員張宇仁話，自己每日做快速抗原測試，每個星期接受至少兩次核酸檢測。佢又話唔擔心政府內部出現群組爆發或影響七一當日嘅安排。佢本人至今未收到消息指宣誓安排會否受到影響。海事处昨晚回应传媒查询时话，收到珍宝海鲜舫船东经代理人提交的书面报告，指珍宝在上星期六于西沙群岛水域因为遇上恶劣天气而倾覆。而在传媒报道珍宝海鲜舫沉没消息之前，处方并未接获船东的通知。珍宝母公司香港仔饮食集团回复本台查询时候话，会全力配合海事处的跟进工作。發言人又表示，星期一發新聞稿指海鮮舫翻船，與海事處所指海鮮舫傾覆的講法一致，又強調事發地點水深程度對打撈工作有影響。註冊資深輪機造船界別工程師司徒嘉誠表示，相對整艘沉沒，船隻傾側的拯救難度較少，可以用氣剪扶正船身或者是浮波固定，並且勘察入水裂口位置，修補之後再泵走積水。美國國會參議院表決通過一項兩黨合作的槍械管制法案，被指是當地近30年來最重要的槍管立法措施。 法案在参议院以65票赞成、33票反对获通过。法案要求加强对21岁以下购买枪械人士的背景审查，并打击非法枪械购买者。投赞成票的包括15个共和党人。在投票之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形容法案不是解决枪械暴力对美国影响的灵丹妙药，但亦都是算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姗姗来迟的一步。法案将会呈交众议院审议，如果在参众两院都获通过，就可以交由总统签署成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15点，升441点，成交额1098.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47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53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5元，升7元；腾讯控股384.2，升9.2；美团199元，升6.4。盈富基金22.04元，升4.2；吉利汽车18.06元，升1.2；药明生物76.65元，升6.7；协鑫科技3.74元，升3.7；港交所374.4元，升15元；京东集团251元，升7.4；比亚迪股份310.4元，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79，瑞士法郎0.96，加元1.2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491点，升320点。港金报1709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94美元，卖出18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新田公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加州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去到博围噶啦。重复一次啦，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加州花园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排到去博围。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在稍为多车，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在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相当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比较多车一些，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消防局这一段仍然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立德台。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星期七日，每晚深宵二至六，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每晚四个钟，刘佩龙、岑亮、曾洁莹 同你经历每首音乐带嚟嘅每一次心跳感觉。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首标孔德贤 这个角色可以给到我一个反省咯，在自己努力的过程里面，我自己是不是忽略了些什么呢？ 爸爸你可对我生气， 在香港回归了25周年，我会很想留在这个地方去继续努力，因为我在这里出世，希望香港是大家都生活得越来越开心。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6月25号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Pixel 的 George， 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嘅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嘅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大家姐，大家姐啊！我哋每个礼拜只系做5日节目，好多人都话唔够厚喎。 吓，大咪姐。你不是说想我们回足7日工嘛，是不是？喂，白虎，你怎么说好啊？ 不用怕的，大家姐，如果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听不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们的直播节目《微电康康》啊，一于上回去香港电台网站听重温啊。哎，听闻那个李志刚呢，次次做 gym 呢都会听住重温、啊。 喂，不要爆我的东西、啊、那个节目好听，那当然要一听再听的啦。现在这个世俗实在太多灾难了，人间有好多纷扰，好多人事都想不明白，就等我走出来，等我大家姐点醒你。 大家姐点醒你。 有时咁样窒下窒下，有时咧我觉得好似有啲精神问题咁，我自己听落去。 哦，冇唔紧要嘅，不过我惊影响啲男士咧。如果去洗手间咧，如果太窒嘅话咧，就唔系咁好，因为咧你窒咧，你会滴湿晒啲地方噶。咁然后俾人见到就唔系咁好啦。 咁坐低去咯，叫佢。 但系嗱，你又好难，即系咧男士要坐低，点解我哋讲咗呢啲嘢嘅？男士咁坐低好似咧冇晒雄风咁啊！ 咁企喺度同埋坐低都唔系争几多雄风嘅啫。 企喺度起码真系 叉住条腰系咪啊？ 有少少救火 feel 啊嘛！咁坐喺度就诶、好啲粒咗水咁样咯。喂，唔好讲呢啲啦，无鬼位啊吓！嗱，到我哋咧，大家姐点醒你嘅时候，嗱，自从呢个环节出咗之后咧，哇，得到空前嘅反应，大家咧都觉得哇，呢啲咁把鬼嘅寓言故事喺你哋口中讲出嚟咧，又好有教育性意义。 你得罪 我，我惊我性字摆错咗，有教育性意义、哦，所以咧，真系越做就越好啊！ 哦、真系有教育性意义啦！ 嗱，今日呢一个咧。 你都系讲错，冇嘢啦。 今日呢，唔好理佢啦。阿白虎系咁嘅。嗱，今日呢一个咧，算唔算系一个真嘅故事咧？但系流传已久噶啦。 我觉得可能系真嘅，因为咧嗰啲即系三角形嗰啲埃及嗰啲咧金字塔都系咁样起出嚟。 啊，咁啊系，万丈高楼从地起，系。 跟下一句咧。 哎呀，我啲文采系得一半嘅啫，你唔好再讲下一句。嗱，今日呢一个咧系流传喺坊间嘅故事，都同神鬼有少少关系噶噃。 有神鬼事咩？ 临尾有啲噶吓，今日就系要讲愚公移山嘅故事。从前有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叫做罗敏庄， 我都估到的啦。 有都系谂呢个， 俾两座大山咧，就系阻挡住个交通嘅。 呢个村庄咪呢个乜木雕咁样噶？ 唔系，我觉得几配合。你继续讲 咧。呢个村庄嘅人咧，无论要去边度都好啦，都必须要绕过呢两座大山，所以系非常之唔方便。又冇港铁，又冇嗰啲屯马线，好惨噶嘛。而呢一个村庄里面咧，啊，住咗一个90岁嘅老公公，全村人咧都觉得佢好傻噶。就俾咗佢一个花名叫做愚公啦。愚公嘅屋企嘅大门呢正好对住呢两座大山。所以愚公呢就搵嚟啊自己嘅家人同佢讲啦。 嘿， 点解愚公把声咁似秘密仔嘅？ 都系嗰啲 friend 啦。你睇下呢两座大山。阻咗个村民嘅交通喎、 哦，咁似18楼 C 座嗰个老板嘅， 不如咁啦。 点解你可以整到喉咙声？ 我哋咧合力将呢一座山移走，咁大家咪会好方便咯，系咪？ 愚公嘅家人听咗觉得好有道理噃，冇几耐，愚公一家人就开始动手移山啦。一年好几个寒暑，真系几年啦。呢两座大大嘅山咧吓，都系啊，冇乜动静，而极都冇乜喐过。后嚟村庄里面咧，有一位咧都自命好聪明嘅人，就睇唔过眼啦，走埋去同阿愚公讲咯噃。 哎呀，愚公啊，愚公，我睇你都系要放弃把啦。你睇下你自己九张几啦，即系九啊几岁啦嘛。你觉得你移得完呢座山咩？ 你睇下，我仲有心有力，睇我心口几响，点会移唔到啊？点会移唔晒啊？就算我移唔到啊，我仲有我后代子子孙孙会继续努力去做好每一天嘅工作，以愿为止噶啦。 嘥气啦，愚公。咁你哋掘咗出嚟嗰啲土咧，嗰啲去咗边度啊？ 哇！你个负面精咧，咪超 B 啲 friend 嚟噶？我可以攞去填海，你知唔知香港有好多地方都系填出嚟噶？ 成个湾仔都系啊！ 唔该晒你啊！ 唔该晒，我系旁白，我帮阿愚公帮手嘅。 系啊， 呢个智者听完之后就冇话好说啦，离开咗。而喺天庭咧，玉皇大帝。知道呢件事，被愚公嘅决心同埋佢嘅努力，仲有佢嘅词汇同埋佢嘅扮声嘅能力，深深感动到，因此就派咗两名大力士下凡，连夜将呢两座山搬走。从此愚公嘅家门再冇大山阻住，村民嘅交通更加便利，仲快过喺大围搭咩线去金钟添啊！ 好嘢！大可唔可以俾多20年我啊？ 哎呀，真系得啦！你再俾多个仔你都得啊！ 哇，好嘢啊！ 以下呢一个就系愚公移山嘅故事啦。系咪同啲课文有啲唔系好同咧？ 唔系，系啦，大家即系以前咧，我细个听愚公移山咧，系得佢一丁友去做嘅啫，冇 Hungary 噶。 即系全家嘛，冇全家，好似名牌个名字、啊、你个点样？ 通常都系一个人做噶、啊，即系唔系话佢全家噶、啊，所以先愚啫嘛。 同埋咧，系冇玉皇大帝嗰 part 噶，系啦，好似突然间多咗啲神骨。 其实玉皇大帝如果佢觉得佢咁有决心嘅，佢唔使派两个大力士落嚟，佢俾多几十年佢咪得咯。 哎呀，同埋咧，大力有个边有大力士，即系玉皇大帝弹一弹手指都走咗啦。 系佢使乜派人落嚟啫？ 系咯，派咩大力士啫？ 有一句 力士咩唔通？ 有一句说话叫讲股唔好博股， 又系 系啦吓。咁如果大家觉得呢个愚公移山有啲咩多么痛的领悟，有咩领悟嘅话咧，快啲联络我哋啦！ 一众俘虏。哪怕终点的一个，短短一生中当自首，怎可猜到福中有祸？延续信仰的经过，谁会笑我做错？如功德不到，连山都不到，人生枉费苦劳。我行我路，埋一生的赌，王家归不到，便登上了天堂断路。如功的孤岛，破碎地图败换上拼图，天空一路，他向一道死讯宣布，他都卑微，在北风中不倒，敲锣没仕途，终于躺下，家乡一世都去不到，侮辱即将攻不破。短短一生中转变多，山高川急不需怯懦，顽石一般的一个，无我里有自我。如功得不到，连山都不倒，人生枉费苦劳。我行我路，埋一生的刀，王家归不到，便登上了天堂断路。来到这句号，回顾这血路，谁岂可那 有卡拉嘅呢一首《愚公》，就系讲愚公移山噶啦。 大家姐真系好有 tea 啊！ 多谢大家，喂，我好中意咧，各位听众咧，即系俾到我哋嘅一啲意见同埋嗰个 tea 啊，真系 好好啊， 好好啊！我哋读一下啲听众先，系啦，呢度有一个听众佢话咧，题外话，今日又有得着，就系、是。大家姐终于承认李志刚是她的仔，而大家姐是李志刚的阿妈。哎呀，多谢大家吓， 即系相认啦，咪啊！ 哎，其实呢个仔我都不想认噶啦。 大家亦都有话，哎，最简单啊，做人要 flexible 啲啦。 flexible 点解啊？ 即系要放。能屈啲啦， 能屈能伸系咪啊？ 解释唔到， 解释唔到，佢净系识讲。 同埋佢话最紧要有个代。后代咁先继续努落去啦。 嗱，我亦都好欣赏有啲听众噶，佢就话注意职业安全及潘云之势。 跟住有人话，愚公咧好似现代人咁样啊，好似供楼咁咧，供到连你个孙都要代你去供埋佢先有先供完啊。 但系有位听众佢将嗰个小学嘅教科书写咗出嚟，佢话。愚公门前有座山，大山左路弯右弯，愚公要把山移去，人人都说难上难，难上难，应该是教科书来的。 好像比 个别你啦。 仲有呢， 有啲人就话啦，哎呀，兜路行咪算咯，而家破坏公物啊，累埋啲仔啊，一阵俾人拉咗你啊。 又系、哦，即系唔应该 Hungary 拉落水嘅系咪？ 系、哦。 而仲有人话而家唔使用手噶咯，用炸药可以移山，佢炸烂晒佢。 系啊， 亦都有啲人话咧，其实咧愚公咧好似啲现代人咁样啊，即系同我哋咧供楼啊，供到孙嗰代咧， 真 系阴 鬼公 啊，真 系。 同埋有间鬼得着就系话。做大事嘅嘢要等到九十岁先好做啊，咁就会成功噶啦。 嗯，仲有啊，有人话咧，只要有恒心，铁柱都会磨成针啊。 好嘢、啊， 好嘢，我觉得啱啊，系啊， 系啊。 仲有冇啊？ 山不转，人要转噶，反面教材。 有啲人话不如起条屯马线好过啦。 屯马通车真的很兴奋。好，到我讲我嘅真谛未啊？ 好， 讲啦、 啊， 讲啦、 啊。 讲我真谛，我要俾个 effect 先。 杨真谛， 杨真谛被遇真爱，好似体育世界个音乐咁样嘅。好啦，到我讲真正嘅原因啦，就系、是、做人唔可以立乱改名，你叫做愚公啊！无论你嗱。如果你 做出啲乜嘢， 做出人哋都话你系蠢噶啦，系咪？ 但人哋改佢个名唔系佢自己改噶嘛， 系 咪？系 咩？ 人哋你头先个古仔都有讲。 我有讲咩？我古仔我讲咩啊？ 系啊，咪话啲人咪叫佢做愚公咯，咁样咯。 啊，系、哦，咁即系其实所以话咧，人哋改你嗰啲名咧唔好用， 唔好承认， 自己用， 唔好理人哋， 唔好承认人哋讲一啲嘢唔好理，系啦。同埋如果你要加入娱乐圈，你要改艺名。 即系好似洪基俊咁， 冇人理我嘅。今日到此为止。 有品味， 靓嘢 又靓， 喂嘢我最醒 又靓， 鉴赏能力高， 平嘢都知道， 鉴赏好靓。 有品味又靓， 我系醒 又靓， 有品味， 平嘢都知道， 大家咧同你鉴赏会。 I am a very stylish girl。 咦，系我查翻个课文，真系写住系人哋嗌做愚公嘅啫。 你做咩唔理你自己讲咗出嚟嘅古仔？ 唔紧要啦，过去让佢过去，真系小心改名啦吓。 系啊，喂，今个礼拜咧，大家姐同你鉴赏会咧，我哋揾果干嚟玩。 芒果干啊！ 芒果干又系要小感只字，即系咧，佢 呢啲系生果干啊嘛，果干啊。 芒果就芒果啦，嗱，个个都知道噶啦。咁其实咧，本人咧系好中意食芒果。干嘅，咁所以咧攞佢出嚟大比拼，但系原来咧而家要买嗰啲芒果干，我以前买开菲律宾嗰只噶嘛， 吕宋芒 D 几噶嘛，但系而家真系搵唔到噶，唔知点解。 而家系咪有 D 九噶？ 咩 D 唔知 D 七定 D 八定 D 九啦，总之嗰只系好好食噶嘛，谂住咧嚟俾你试下啦， 但 系 买 唔到啊。 系啦，嗱咁而家呢个系 A 啊嘛，系咪深色嗰、那 个？ 总之 嗱， 今日咧就买咗两包。 嗯， 芒果干咁就俾大家试下咧，因为其实我买嘅时候咧都唔知佢哋好冇味噶。 其实我咧就头先喺出边嗰个水机咧离开直播室差唔多80-80米嗰 得啦，知噶啦，试 咗 味， 试 咗 味啦。咁我自己就中意咧 A 多啲。 但我见到有啲人好犀利啊，佢直情咧查埋佢个来源喺边度。 叻啊，真系，好似话咧 A 咧就系喺咩啊？澳洲啊？ 澳洲系咪墨尔本啊？ 咁我又唔知喎，但係 B 呢係本地貨喎。 咁叻，我睇下係咪食咩 嘢。亦都有啲呢啲朋友呢好叻啊，佢話睇個樣呢就知道呢，即係 B 呢係浸過糖水嗰啲啦， A 先至係呢純天然嘅咁樣。 嗱，我睇返佢哋呢嗰個用料呢就係、是、呢嗰、那個鈉含量呢就係、是、B 多過 A 嘅。A 系小钠嘅、 哦，但有啲人问、哦、我哋今日估好味啲系咪啊？ 系啊，估好味啲，咁咪估我其实咧，因为佢个价钱咧系差唔多， 争好少， 一包卅零，一包廿零咁样。 跟住你就话啦，好唔好味呢啲好个人噶啫、哦， 咁又系、 哦， 咁都系拎个环节出嚟讲下啫。 我觉得最好味嘅系 A， 因为我食咗 好 多嚿，同埋我会估埋咧 A 系卅零嗰只嚟嘅。廿零應該係嗰只深色。 咁啊白虎， 我食完兩隻咧，我都覺得 A 嗰只咧係好味啲嘅，同埋 因為你平時食慣 A， 佢谂咗咁耐 ，A 好似系干身， 因为 A 嗰个咧食落去嘅时候咧，你食到芒果个香味啊、 哦、 ，B 嗰个咧食落去嘅时候咧，你食到嗰啲糖水嗰啲甜味啊。 系都有啲人咧睇落咧就话 B 咧，你睇下咧睇你知道唔系靓嘢啦。如果你系中意食佢嘅咧，呢啲系垃圾口啦。嗱，老实讲，我谂我系垃圾口。 你系你系， 但系其实好多人都目测嚟讲咧，佢哋觉得 B 嗰个咧系好味啲、啊。 个 B 似贵价嘢。A 咧就其实似咧平价嘢，但系味道我就觉得 A 好啲。 哇，有啲人好叻，你睇下佢揾埋个价钱出嚟添啊！ 好嘢、哦， 网上面购嘅价钱，好啦，开股啦。 边个贵啲？ 大家即系啱咗啦。呢、這、一个咧 A 呢一包咧系贵啲卅零个包嚟嘅，而 B 咧本地货嗰个咧系廿零。 同埋你明唔明白啊 ？B 呢一个芒果干咧，佢个色泽咧。好似阿白虎嘅星图咁样啊，好暗淡啊，系啦， 唔知咩，我同佢有啲咧，即系诶相连咧，我不如我攞咗呢包走啦，我比较中意佢多啲。 你攞啦，系啊，你可能你系贴贴联盟咧。 我承认我系贴贴同埋垃 圾口，系啦。A 呢一个咧就好似好似大家姐嘅性格咁样，好爽朗，同埋佢有个 rating 噶。Health Star Rating 五粒星，佢有三粒噶。 嗱，我唔觉得我呢啲嘢咧系垃圾啊，起码有得试啊。 起码有得食，多谢大咪姐吓，拜拜。 拜拜。